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139集。边南的生日这次也不是周末，因为秋雨的生日已经闹过了，他生日就打算三个人自己过，他都想好了，天热，找个靠水边的农家乐，租条船在船上吃饭。秋燕对这个提议无比兴奋，一直问能不能下水游泳，能不能钓鱼，甚至想象了能不能开个快艇，拿根绳子拖着他划水。 哎，盯紧点二宝，这小子再长大点还不定能玩出什么花样来，天天练着球呢还精力这么旺盛，是不是你妈妈战斗民族的基因都遗传到他哪儿去了？ 秋意笑了半天，正要说话的时候，边南扔在桌上的手机响了。他拿过来看了看，递给了边南。 你爸的电话，如果跟你说生日的事儿，你别直着说不回家过啊。 知道，就说我上班走开。爸。 小南啊，吃饭了没？ 吃了。你那边还挺吵的呀，是去矿地了吗？ 嗯，过来看看，明天你生日我能赶回去。 别，我生日改到周末吧，明天我上班呢，晚上得到九点才能下班，你周末回来就行。 对，你现在上班呢，我还总觉得你在上学。那你周末肯定回来啊，我和阿姨都给你准备了礼物。 回，一定回。你是不是又给我买手机了？ 不是手机，给你买了辆车。 什么车？你给我买车干嘛呀？我本都还没考呢。 编号也是19岁的时候给他买的车，你阿姨说也给你买一辆，你找时间去学学车，拿了本就能开了，有个车你去哪儿也方便。 谢谢爸。 那你明天就不过生日了吗？还是跟朋友过啊？ 我跟朋友随便吃个饭，周末再回家正式过。 秋意吗？ 是。 哦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那你周末记得回家。 嗯。 给你买车了？ 是，编号的车也是19岁生日的时候他们给买的，所以给我买了一辆。 挺好的呀，你抽空去考个本儿，然后开车带着你爸和阿姨出去转转。 嗯。哎，邱校长，你们补习班要用车吗？不用买了。 你管接送吗？ 管啊。哎，要不咱俩一块儿去考本，车谁要用就谁开好了。你不会不愿意开这个车吧？ 干嘛不愿意？我没那么矫情。补习班这边再有一个月，杂事差不多就忙完了，到时候去报个名学车吧。 好。 一提到车，最兴奋的是秋燕。第二天打车去农家乐吃饭的时候，秋燕一直在后座上折腾。 可以开车送我去学校吗？ 可以。 可以开车去买菜吗？ 可以。 可以开车去打网球吗？ 可以。 可以。 你出油钱？ 可以赊账吗？ 可以。 到农家乐，上了船，秋燕暂时忘了车的事，坐在船头把脚泡在水里打着水。点好菜之后，秋意把椅子转了转，对着船边，边南也拿了椅子挨着他一块坐下了。这里是河湾，水很缓，周围还有几条船飘着，都点着黄色的灯，看上去很宁静。边南靠着椅背，把脚搭到船沿上。 景色不错吧？ 嗯，舒服。生日快乐，二宝送你的礼物。 你的礼物呢？ 拆完他的再拆我的呗，这是二宝亲手做的。 这是什么？ 边南把这东西拿出来，一个圆圆的泥团子，看得出材料是秋意做泥人用的陶土，但黑乎乎的，也不知道是个什么，让他想起了秋燕第一次给他捏的那串丸子。这么久了，手艺一点长进也没有。 二宝，大虎子问你这捏的是什么？ 嘿，大虎子，生日快乐！ 谢谢，这是你做的？ 嗯，我捏的，捏了好久才圆的。 这是个什么东西啊？ 这是一个蛋。 蛋？好吧，黑色的蛋。 松花蛋。 谢谢你二宝，我太喜欢了。 真的吗？ 真的，我太喜欢了，我要放在桌子上。 那以后我再给你做。 去玩吧。 嗯。 现在是我的。 哎，都没有新鲜感了。你看让二宝的松花蛋多有惊喜啊。你这。 靠。新鲜吗？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。你的样子。多新鲜啊。 偏南没说话，一直笑得停不下来。秋意做了个蹲着的小人，捧着一碗豆腐脑，身上穿着黑白杠条纹的背心，没有裤子。 喜欢吗？ 喜欢。哎，你怎么没在里头放封情书啊？ 情书在脑子里，听吗？ 听。 亲爱的宝，现在是你上船的第一天，我又趴在床上给你写情书了。今天天气很好。 我靠，你念我的干嘛？ 不是念，是背。不过咱俩在河沙上睡了一下午。 闭嘴！ 实在有点浪费时间。 你没完了是吧？ 起码应该多聊会儿天。 行行行，背吧。 我跟谁聊天都觉得挺没意思的，就跟你聊天不会有这种感觉。内容多无聊我都觉得有意思。 想你了，亲爱的宝，这是你上船第二天。以前觉得你不在眼前也没什么，上了船感觉真是不一样了。特别想你，想的都觉得无聊了，做什么都挺无聊的。不知道去好无聊待一会儿能不能有聊一些。宝啊，三天了。亲爱的秋意，好多天都没写了。你爸爸的事儿我很难受，写不下去了。你也很难受吧？抱歉，那天我跟你吼了。他就像我爸爸一样，人没了我实在接受不了。亲爱的宝，有好多天没写，最近真是心里很乱。我大概就不应该想这么多，越想越担心。你不要这么一直绷着，发泄一下行吗？你打我一顿也可以，我不还手。我不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想得要命，在一起了又觉得心疼，真矛盾。而且我总觉得不踏实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亲爱的宝，我大概是没有写日记的技能，又好久没写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写完。你要求也太霸道了。今天天气不错，我心情也好了很多。这种小学生作文，你看着不知道会不会笑。之前写的内容真影响心情。要不你从这里开始看吧。宝，我今天在路上看到一只狗，毛是卷的，像二宝。这内容算情书吗？哎，不过真挺像的。要不以后咱俩住一块就养只狗吧，卷毛的那种，叫三宝。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跟你住在一个房子里，挺想的，不过不敢说出来。看你什么时候会说吧。大宝，昨天我梦到你了，有点流氓的那种。 想想真过瘾啊。上面这行是昨天写的，今天看到真想划掉。算了，留着给你看吧，反正你肯定也梦见过我，说不定比我更流氓。今天不想写，太累了，学员都很烦人。今天还是不想写，感觉任务要完不成了。数了一下，写了这么久居然还没到700个字，我以前语文考试都是怎么考的，想不通。今天写一点吧，今天吃饭的时候觉得你很帅，想摸一摸，但是二宝在旁边就没敢动。太阳当空照，花儿对我笑，今天感觉有点热，一热了我就总想耍流氓。今天是个好日子，纪念一下，不过写出来真是不好意思。咱俩自己心里知道了就行，对吧？不过大宝贝，你身材还真是不错，这么写不知道过几年回头看的时候能不能看出来今天发生什么事啊。破处纪念日，这么写应该就能记住了。邱大宝，我爱你。回味了好几天了，都不知道该写点什么好了，每次看到你笑的时候都想过去亲你一下。今天看了杨炳和石江的比赛，打得真是让人意外，所以呢就受到启发，决定教邱大宝同学打网球，过10年再一起打球，看看会是什么样。10年之后我们还是在一起的吧？突然有点担心。不过你不跟我在一起还能跟谁在一起啊？我这么好，对吧？生日快乐，大宝，19岁了，牛逼啊！一早起来写几句，晚上还要跟你一块过生日，开心。不过今天要跟二宝说咱俩的事儿，心里突然又有点踹踹不安。这个字应该写错了，我拿手机查一下。是惴惴不安，希望二宝不介意这个事儿吧。靠，以后不喝酒了，求你太阴险，耍流氓这么耍真是胜之不武，我要是没喝酒绝对不会让你这么顺利。算了，让你每一回吧，以后轮流吧。啊，不，抓阄。其实怎么样都行的，跟你一起的话就无所谓。大宝，明天就要把这个情书给你了，我回头看了一下，写的什么玩意儿我自己都说不上来，你撮合看吧，毕竟我写的时候一直想着你写的，不知道你看了这东西会不会笑。算了，想笑就笑吧，够1000字了吧？我没数，我再补几句吧。秋意，碰到你我很幸运，跟你在一起我改变了很多，我喜欢这种改变，也喜欢你带给我的那些不一样。我想认真跟你在一起，我们一直在一起，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分开。10年以后我们一起打网球，20年以后我们应该可以看到二宝的小二宝了，让他媳妇儿多生几个，给咱云一个小姑娘和一个小小子。30年以后我们估计挺有钱了，拿1个月什么也不干就去旅行，啊不，2个月。40年以后我算一下，那时我们快60了。唉，半老头了真伤感。不要变成胖子，不要变成胖子。50年以后我们还在一起，60年以后还在一起，70年以后哎呀还在一起，最后死在一起，背上就写旁边这个白皮是我最爱的人， 旁边这个黑皮是我最爱的人。 每天12点准时更新，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。欢迎大家订阅、转发、分享，多多支持狼行成双。